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农业劳动者2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了演讲会，由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平壤市农业劳动者参加。会上表演者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先进革命业绩，他们强调要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奉献出爱国的汗水和纯洁的良心。